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22:09:47，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3号星期五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一定要有林宥嘉这首歌呢，才像一个男左女右正宗的星期五的晚上。 没错，就是这个13号，如果赶上星期五啊，大家总会心里不太踏实。所以果然今天我就堵车迟到了。 你看哈，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意外发生。当然了，这个也是因为雨天吧，可能这个路面状况哈会受到一些影响。 加上周末， 对。还好今天没有足球， 对， 明天晚上开始呢才又有了这个足球比赛。 明天晚上就有了。 对，明天是3-4名。 哦，三四名。后天 是最终的冠亚军。 对对对，还有朋友邀请我一起去看足球。 可是你知道场上有多少人吗？ 我知道是哪两个队。我还是知道的，每个队有11个队员，再加一个守门员。 一共。 啊，一共11个人啊。 我就说不喜欢看就算了，不用刻意。 哎，我觉得你看、哎哦、是这样的，你们这些球迷其实看的是门道，像我们这样、我们看热闹也挺好。你看我看了那个法国队和应该是阿根廷的那一场比赛，是阿根廷对不对？啊、不是啊啊，又漏气了。 到底要是 法国队和谁？就是4-3。 法国，你是说他淘汰了谁进入决赛吗？ 不，就是有一场比赛是进球很激烈的，就是4-3的法国队赢了的那一场，是法国队跟谁？是阿根廷。 我突然间脑袋，对，是， 对吧？ 对， 你看，我还是知道一些， 是淘汰了， 因为我看了那场比赛嘛。当时 因为有梅西那场嘛，对吧？ 有梅西，对，有梅西。当时，我好多朋友都说你好幸运，难得看一场球，就看到了一场进球这么多的球。 这个还就是让我觉得能接受哈。你知道我有个朋友特别逗，他在朋友圈里呢，然后大半夜哈，就是大家在看球的时候，他在那儿撒狗粮、然后我说，哎，你又不看球，熬这么晚干什么？他说，哎呀，我是平常也熬这么晚，就你们就是没有篮球比赛我也会熬这么晚的。我、什么比赛？不是 篮球 比赛。 天哪， 我是世界杯，是足球好吗？然后他自己也就是狂笑不已。所以可能真的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在你身边也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哎，是的， 我觉得没关系哈，就是因为大家的不同，这个世界才有趣嘛。对吧？ 对啊。 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开放式，七月你好吗？ 你好吗？ I wish a bluebird in the spring to give your heart a songAnd then a kiss, but more than this, I wish you love. And in July, a lemonade to cool you in some leafy glade. I wish you health and more than wealth.Fire to keep 小野丽莎， 嗯， 这一周呢，北京都是飘着雨啊， 对， 这个空气也很湿润，有时候我们会说，哎，挺闷热的哈， 是，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翻看去年的日记啊，当然这个话题又要引申你的那个五年日记本还是没有起来，就是我看我去年的这个时候记的日记哈，去年的这个时候北京特别特别热， 是， 就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你，就是我晚上下了班之后，在夜里的温度都是34度 哦，对，去年真的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温度， 对，就热到你一出电台的门就感觉好像一个大被子呼到你身上一样， 让你真的是特别不愿意出门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这段时间，而现在北京真的好了很多哈， 嗯， 因为有雨水啊，然后加上这个温度哈， 是， 总之呢还是挺舒服的。 哎，去年我翻出了微博，你看啊，去年的是7月14号嘛，就是 你来的， 对，我来的。我们写的叫做 FM97.4 男左女右第9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一转眼节目10年了。 对啊，今天也是男左女右就是十年的 最后一期 和你的节目。 对， 哎，当然也是， 也是。 对，我们 下一次就是7月16号嘛， 还真是 下周一是7月16号， 因为今天我们是很低调嘛，没有任何的形式的庆祝哈。 是是，要不是翻起这条微博，我都忘掉这件事情了。 哎，我也是，我就觉得突然间有一种就是家里人上了岁数之后，你会问他今年还过生日吗？不过了，不过了，就是一下子变成了。希望日子是很如常的哈，就 是 每一天都很安稳的往前走就好了。 哎，然后看到7月13号的这一天的微博呢，是剖了一张蛋糕，很漂亮，对不对？ 哦， 然后是一位好朋友过生日，然后一个爱好厨艺的朋友为他做了一个生日蛋糕，粉色系的，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花瓣，就非常非常适合在这种炎热的季节，看起来就非常凉爽哈。 对，话说呢，七月对于男左女右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性的月份哈。 嗯， 因为一档电台节目多半都是从元月1号开始有崭新的亮相。 是的， 但我们这个节目呢，在2007年是个很特殊的一个变化哈，是属于音乐广播在年终的时候做了一个节目的调整，然后我们呢就开始制作了晚间节目， 应运而生， 对，然后所以以至于我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在第四时段的时候都跟听友们说，他们觉得这是很伤感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这个快奔五的人来说呢，我觉得这并不伤感，因为有些话呢说在前面，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反而会更好。 嗯， 我说这是我们陪大家看的最后一次世界杯，在男左女右这个过程里，然后大家觉得啊，那下个4年就没有男左女右了吗 ？Yes， 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决定这个节目大概也真的就再有2-3年差不多就该收了，因为年龄太大了。 就是我们不喜欢足球赛上的这种突然死亡法哈，我们希望早一点就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是中场，这样呢 是 第一大家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和准备，第二呢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能告诉自己，哎，其实时间不多了，还是珍惜一下比较好。 对，你想想，就如果再过4年的话，陈默你多大岁数了？ 我再过4年我都42岁了。 你42了，我多大岁数了？你想想，我77年的啊，你觉得那个时候一个45、6岁的人在半夜里，然后和你放歌，然后聊着足球，这一切其实都挺不可思议的。 也行啊，可能我们就是一档老年节目了， 老年之友。所以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每一次在一起都还有朝气哈，还有活力，还有这种感觉，还有热度，我们就真的珍惜在一起的时光。1597红。原来你就是10年红人的最后一位 啊！真的， 再见面的话就是11年了 哇！ 所以呢，请热情洋溢地站出来。 时间的分水岭就这么来了。 这么多年你仿佛伴着我，背负了岁月跌宕的起伏，默默牵着彼此的永恒，那是多么幸福故事。 在一起就不孤独。这个名字很好听哈。 对啊，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没有什么比陪伴更温暖的事情了。 所以再让我们陪伴你几年的时光吧，在这个晚间的时分。 对，当然没有那么太伤感了哈。他的8月31日这位听友说，都好久没听男左女右了，怎么刚才一听说快快停了。不至于啊，我是说下一个世界杯就是2022年的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能陪伴大家了。 是， 就是即便是这4年可能我们还是身强力壮啊，头脑清醒啊，就是口齿还算伶俐，但总觉得大家是越来越年轻，而且收听的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因为熬夜的人还是以年轻人为主嘛。 对，是， 对对， 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今天是10年节目的最后一期，就立刻有朋友抛出了我们10周年庆典的这个大合照哈。 真的，我这最近呢我也经常看，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那一天拍的照片，然后还有各种我们做的收音机 啊， 说实话那真是完美的一次，真的。如果让我现在想有没有什么遗憾，我可以说没有。 嗯，真的没有， 对吧？就是从头到尾，包括那台收音机到现在在使用的时候，我都依然觉得庆幸我当时每个细节都去盯，然后基本上让我觉得这是一台专属于男左女右的，每一个得到就是赚到的这种朋友的心里的收音机了。 嗯， 的确是这样哈。今天呢是7月13号，七月也过半了，而且七月呢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月份，有学生族们哈，他们结束了考试，中考的、高考的，还有大学毕业的， 是 走出校园的，走向社会的，等等等等，有很多事情，很多重要的人生的点都是在七月发生的。 所以其实我们说七月有的时候是个里程碑式的月份哈，就是很多人生的转折或者人生的这种新的方向其实都是在这个月确立的。有的时候人说呢，夏天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适合思考的季节，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大脑的运作会相对的迟钝一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迟钝一点没什么不好，因为当大脑运算速度太快的时候，其实你倒未必真的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会想太多。有的时候放慢一点节奏，让脑子慢下来，让我们的杂念少一点，反而可以做出更清晰更简单的一些决定。 真的，以前每到7月16号在临近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紧张。 嗯， 我会想各种各样的庆祝安排啊，还有就是细节啊，然后真的从去年一个大庆祝之后哈，我突然间发现够了，就是不需要在接下来的哪一年的这一天就一定还要那么的隆重。 嗯， 就生命当中曾经有过绚烂的烟花的夜晚哈，以后呢都可以平淡，天天就是吃糠咽菜都行了。所以下周一呢，因为以前我们也考虑到，因为在世界杯期间大家要看球啊，然后有各种的假期的安排啊，还是不宜多搞活动的哈， 是 不宜大家这个聚在一起啊，很劳累的。所以呢今年我们的生日就是在直播间，也不邀请其他嘉宾，就是我和叶谦很如常的一期节目。也许我们会打开回忆的大门啊，也许我们会送出一些小礼物， 也许你们会放那首歌。 不会。 听了一年觉得不能放了。 刚才有朋友还说呢，你们会放你们三个去年演的唱的那个10年吗？答案是不会。 No 我们还是心里有数的啊，自己唱成什么样就更有数了啊。 我们是真的说的比唱的好听的。 七月上， 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逆翔，奔去七月心肠，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异乡，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磁场。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

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九点。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3号星期五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佣韩令。 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还真是经沉默提醒哈，我才意识到今天是男左女右10年节目的最后一期了。 嗯，是。 马上我们将迎来男左女右的11岁生日。 哎，真的，时间就是过得好快。其实想一想，好像就觉得去年的这一天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了，怎么才1年的时间啊？ 我倒觉得好像没过去那么久。 你看每个人对时间的流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今天呢红人也是10年的最后一个红人了哈，1597红，他的名字叫做8号同学N8啊。 哦， 8号同学N8，他说我想了超级久了，大概都快有2个月了，我想当红人。哎，我也服了你们了啊！每当周一到周四啊，我和叶谦这个求爷爷告奶奶啊，这个没有人当红人，哎呀，场面很尴尬的时候，哎，但是每一次哈、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场面冷到冰冻的时候，一定会有朋友一下子站了出来。 嗯， 就让我知道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确实在这快11年当中哈、啊、有太多非常长情但很低调的听友。 是， 他们只有在危难之时呢才会像超人一样哈、啊、突然之间到达这个危险的现场。谢谢你们。今天晚上呢其实我们也不刻意的去聊些什么大的话题，只是在这样的7月13号七月上的晚上哈、嗯、聊聊这个七月，也或者是七月里重要的日子、重要的人、重要的心情。 刚才这首七月上没放完、嗯、所以我就要求韩丽，请求韩丽再放一次。 飞扬追寻赤裸逆翔，奔去七月心肠，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异乡，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磁场。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南墙，笑是神的伪装，笑是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我想你就站在站在大漠边疆，我想你就站在站在七月上。化尘埃 寻赤裸逆翔，奔去七月心肠，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异乡，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磁场。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南墙，笑是神的伪装，笑是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 月下， 哎，你不觉得这首歌就听完以后就特别凉快？ 对，而且是那种娓娓道来的哈，没有任何的压迫感。七月呢，也的确是在这个上半部分哈，也接近尾声了， 是的， 但是中旬了哈， 七月十三号了嘛，所以这个上半月都快过去了。 对，你的七月好吗？你的七月生活如你想象那般吗？ 跟我们分享一下哟。 对，分享一下。而且呢，今天晚上可能是因为被第一时段哈，我们聊到了这个男左女右马上就要十一年了，然后还有下一个四年的世界杯，没有办法陪伴大家了。然后呢，就很多朋友说，那还有什么新节目吗？哎，真的还没有到那么具体的安排呢，只是我就放眼自己的职场哈，我觉得再过四年自己都45岁了，我还天天熬夜做夜间节目，这不太现实啊。尽管我也知道有其他频率的主持人，我应该说也是我的前辈哈，也在继续做着，可是他们的时间大概就是一小时，不会这么长时间，所以可能到时候有一些调整啊变化呀，我们也都能欣然接受哈。 是，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只要大家在，我们就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陪伴大家，有可能是男左女右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有可能是韩立现在这每天晚上三个小时的联播，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的，仍然可以在你身边的某一种方式。 对，话说呢，是从2012年开始，我全面到了夜晚，就是 没有了中午。 对，没有了中午，一晃也6年的时间， 真的好快啊。 对啊，2007年的时候呢，是我在中午有一档节目，然后晚上才有节目嘛，两个之间还有一个间隔期。 我记得那时候你的生活也是挺支离破碎的，是吧？ 对对对， 就是早上又要早起，然后中午要来做节目，做完节目以后下午又无所事事， 特别崩溃，所以 然后一直要熬到晚上很晚。 所以我经常会和我办公室里就是目前年轻的朋友啊，他们现在时间也是这样的碎片化的，我会跟他们讲，我说其实你们应该整合一下，因为人的精力真的是有限的啊，不要因为自己年轻啊，觉得好像什么都能驾驭，然后就方方面面都会涉猎，但其实最终最适合你的才是真正能成就你的， 没错， 也是大家听上去最舒服的。 是的， 所以从2012年到现在有快6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在夜里陪伴大家，很开心能够睡到自然醒，但是也是很难过自己永远不知道这个子午觉是什么哈，永远都会在这个工作时间和大家分享了。 所以其实人真的不可能什么都要，当我们获得了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必然也会有另外一种形式的付出，当然也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付出，所以我们也有所收获。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熬夜的关系哈，所以我会格外的关注自己的皮肤啊，关注自己的健康。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做晚间节目，是做下午啊或白天的节目，我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 嗨，我跟你这么讲，我后来算是总结出了一个结论哈，就是我们经常说，哎呀，你看我在你这儿花费了这么多时间精力，我在 你 身上， 搞对象吗？ 不是，就是一件事，一个工作或者一个人都可以，我觉得泛指吧，或者说我在你身上，或者这件事情身上花费了青春，拜托，就算你不花在他身上，你的青春 也 过去了。 对，这就像我 常常说那个晚间节目有时候太让我觉得睡不了子午觉或怎么样，然后我家里人就会说你在家你也不睡。 对呀、啊， 我说那不一样好吗？你在家里这个点儿不睡的话，你可以刷手机玩，对吧？你不需要动脑子啊，你也不需要正襟危坐呀、啊嗯，你可以以最舒服的状态做你想做的事情啊。但是在直播间就不行了，对吗？你得看着时间，对吧？ 嗯， 你得感受着周遭的一切的变化。哎，这首歌真的很久没有听到了， 是不是？ 而且相当的嘶吼哈。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的翻唱版。 爱过也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窗外的路口，蓦然回首专属的情歌，倾听我说。 来自张韶涵《没离开过》。 嗯，以前听过林志炫的版本哈。这首歌就是属于那种情绪很饱满的歌曲哈。 对啊，而且特别适合在这个七月听，因为七月就是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交叉期，然后呢我们好像就告别了上半年的岁月，但是其实在我们身边的对的人对的事就真的是没离开过。 对，它是一种延续哈。也希望我们常常说的承上启下哈，这个七下也是生活的一个转折哈。我们转过来之后呢，希望有些东西是好的在延续，糟糕的呢会有一个变化哈。 嗯，没错。 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票房确实是非常的赞哈，节目行进了快一个小时了，120的这个任务量已达成啊。今天晚上票房120已经达成了，所以我们的红人呢8号同学 N8 你也不需要太劳累了哈。他呢也是在这一个七月呢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七月尽管只过了一半哈，但是呢我相信在你的生活里也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八号同学 N8 说，七月我回家了，参加了学校的竞选，做了主编，很累但很喜欢努力向上的自己， 特别好。 希望以后的每一个七月我们都依旧美好。 多好的一种寄托哈，就是希望自己因为能够有不断努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和动力，所以对每一个未来的七月都会有一个特别好的期许。我觉得这样就会让人生过得特别充满能量，然后是有盼头的这一种。 对，因为如今其实正能量和负能量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很容易就影响到你，比如说你看到的哈，你听到的正能量的东西会让你瞬间产生哦我也要那样的，然后突然之间一个负能量的什么事情发生以后，你又开始跟自己的较劲，所以生活的情绪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没错， 我这么多年来做晚间节目，其实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听节目的听友哈，能够因为这档节目，能够因为我也好，叶谦也好，陈默也好，我觉得我们三个是一个真的很正宗的，生活里很乐观的人， 是， 对吧？ 真的是， 就是我们都是一些。不是很完美，生活里也会有一些方方面面，其实让我们觉得自己也不够幸运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因此而低头啊，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对，所以我们三个真的算是很正能量的人，然后希望我们带给大家的节目呢也能让你们渐渐的哈影响到你们的情绪啊，会觉得自己很想天亮以后也去很积极的去面对生活。 就是啊，所以生活呢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能量守恒的事情。你一定要相信，在你收获了一些可能看起来是负能量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天如果你愿意转化，它有可能可以有正能量回归到你身上。当然如果你现在是处在很顺利的阶段呢，也千万别太骄傲，因为人生都是有起起伏伏的，所以在你走往上的路的时候呢，记得要对那些走往下的路的人要好一点，因为有一天可能你会再见到他的。 对，而且还会一个桌吃饭。杨洋日友他说，七月刚刚研究生毕业入职2周，对未来充满期待。哎，我就是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在晒自己的这个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哈，或者是大学录取通知书。现在的通知书做得好漂亮， 对，很 fancy， 对，就是还有立体的 3D 版的， 是 各种各样的哈，真的很漂亮。他们可能知道这是自己学校的一个面貌的展示， 没错， 对吧？然后呢不管是大家通过什么方式在PO 这个东西然后晒出去，都一定会有人说啊，这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好好看呢。 对，就变成了一种这个传播的一个力量哈。 对，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就是大家都在拍各个学校欢迎你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学校的食堂有什么，我们学校周围有什么，然后一谈到成都的时候真的谁都不敢说什么了。当然广州可以抗衡一下，武汉 不一样， 武汉也可以抗衡一下， 不一样，这三个地方太不一样了， 就是好吃的东西都有哈。 对对对，都有，但是口味又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吧。 如果让你来做美食大学选择的话，你会想选择哪地方呢？ 哦，那我应该会选成都，因为我觉得它跟我的被培养出来的胃口比较像。广州呢， 我也这么想， 你看我也毕竟在广州生活了挺长时间的，所以其实广州的饭菜很好吃，可是它跟我喜欢的那种略带刺激的感觉不太一样。 是，如果是大学重新再念哈，如果可以选择以美食为坐标的话，你像我们上学那会儿，没有人会以这个什么东西地方好吃来选择做学校的一个标准。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周围比较火的都是川菜嘛。 对呀、啊，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 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3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1597红，他的名字叫做8号同学 N8。来， 我们要去他家做客了，对不 对？ 对 对对。首先，他是一位女优听友。 然后他的留言叫做，签名叫做这个厚积方能薄发， 也是很正能量哈。 哎， 他是在广东的一位朋友哈， 在梅州。 对， 嗯，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的人非常少， 只有 8位。最新关注的是陆毅， 然后上一位是你， 估计也有你。哎，第一个就是你， 有， 哎， 有 这一页就只有你，还有你的相册，这很有可能是他的一个小号哈。 应该是关注的都不怎么是人，你看里面有豆瓣，还有像其他的相册， 对对对， 是吗？ 好吧，而且很仓促的关注了一下我。 但是人家2013年注册的微博， 很早哈。 哦， 现在注册小号好像很难了，对吧？以前不需要这个身份认证，现在都要身份认证。 但是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也是在微博上有小号的，叫陈默默的马甲。 哦，你是已经公开了你的小号？ 对对对，因为我的小号其实就是为了在公用电脑上来登录的时候， 哦， 没有这种输密码的安全隐患嘛。 OK， 好吧，今天晚上我们聊的就是七月你好吗。 嗯， 因为七月呢过半了啊，过半了，还有我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呢进行一个梳理哈，也是不错的。来看看这个小童LV， 他说还有七月呢，我去了北京，带着我的日本的朋友，他第一次去中国旅游，他跟我说他很喜欢北京，我也一样啊，很棒的城市，很棒的北京人，北京确实是一座要住下来，越住就会越喜欢的地方。 嗯， 可以说这儿真的是集结了全世界各地的美食。 是， 就是你说成都好吃的这儿也都有，对吧？ 没错。 但是呢，我觉得和成都的好吃的比起来呢，有一些的味道呢还是要差一些的。 比如说， 我跟你讲啊，真的我就没有在北京吃到过特别好吃的 藤椒 啊， 藤椒馄饨 ，OK， 抄手嘛，藤椒抄手， 对对对，这种特别细分的品类，可能我们就确实比较难顾及到了。 对，而且比如说大家都爱吃这个热串串，我其实更爱吃冷串串 啊，这个有的。 但是呢，味道还是要差一些的、嗯。而且我特别喜欢吃藤椒的东西，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我能理解。 就那种味道哈，特别的好闻。 有一段时间，那个有一个通道，就是有的时候过街不是有地下通道吗？有一个通道里边全都是某一款藤椒面、方便面的那个广告。嗯，每次路过的时候吧，虽然我已经很多年没吃过方便面，但是路过的时候都会默默地咽一下口水。 是啊，它会自动的刺激人的那种哈味觉， 真的。 但我们说过的男左女右的一个原则是在晚上，我们如果聊吃的话，只聊蔬菜、菌类、豆制品，就绝不能谈跟肉有关的。 咱们谈的是椒，是蔬菜，这是蔬菜的一种。 对，这就是我们对于很多这个减肥人士哈，很多减肥听友的一个彼此的体谅。 对对对，这个非常有道理。 对，就有很多时候我也很饿， 我们可能自己也受不了。 因为我跟你讲，做晚间节目这个晚餐时间啊，很尴尬。 是 吃得早，比如说你五点半吃饭，等到现在这个点儿。六个多小时过去了， 嗯， 六七个小时过去了，特别的饿， 但是也不能吃太晚，因为吃完晚 困 困， 对， 哎呦， 我 这些年这个身体血液循环会集中在胃和肠，就这个消化系统里边，所以你的大脑这种用来支配语言的系统就可能会被放慢了。 所以我这些年为什么就胖不起来呢？ 你到974这个目标都很难呀、啊， 很难。 空房间安静了，阳光忽然好温柔。晒干了小伤口，不介意寂寞比爱你更快乐，想走走想要走，停在告别的路口，回忆的空着手，时间的过让我们微笑擦肩而过，忘了我忘了红着眼放手，忘了故事到这里从来过，时间只是睡过的头，某天醒来我会记得，记得相遇是最小的彩虹。见人长也会失落，谢谢你抱过我，带走我的此生选最好的我，镜子里那个我哼着独唱的情歌，不完美的洒脱，要练习放手，心里才能住进下一个，忘了红着眼放手，忘了故事到结尾从来过，时间只是睡过的头，某天醒来我会记得，记得相遇是最少的彩虹，有人牵过手却没有最后，依然深深过，这是最好的结果，故事里剩下慢慢感动。哦耶，我们倔强的沉默，红着眼放手，故事只差一个结尾，不怕重来过，我会遇到想遇到的幸福，我希望幸福的去值得美好的错过，忘了去值得美好的错过。 好听吗？来自戚薇的一首歌，其实很少有机会带戚薇的歌来啊。这首歌叫做《忘了去记得》， 因为他后来 就是演了很多戏之后，大家都忘了他最初的身份了。他其实最初就是一个歌手。 嗯，而且他应该我印象中是浙传的。 是。 对，高材生。 他的声音还是蛮有特点的。 非常有辨识度。 就是、首先是在这个听觉感知中就是很粗啊，声音非常粗。 对。 就是我们说的是 相对低沉一些。 很 厚重。 对对对。而且唱歌就是总给我感觉嘴像没有张太张得很开那种感觉哈。 嗯， 好吧，听完这首歌呢，时间到了23:09，那我们在七月这个夜里呢一起追忆着这个七月，同时呢男左女右下周一呢就将迎来他的11周岁的生日啊， 是 就是我们的716。去年的10周年庆祝呢确实是有太多的美好的画面哈， 嗯， 所以提到这的时候呢会有很多朋友说我还记得去年的大场面呢去年的大场面真的每做一次这样的活动哈，都让我感觉到一些细节啊还有很多的事情真的是很费力费神的。 哎，我们去年是周日嘛，对不对？ 对，因为时间点就刚好在周日。 对，正好是那一天。 对，心意灵通这位听友也说，哎呀，我去年参加10年生日大聚会了，那场面呢我还历历在目呢。提前祝男左女右11年生日快乐。嗯，我今天还想呢，以前我们不是说一到7月16就会穿我第一年就是1周年的时候那件衣服、 uh-huh. 然后和大家再继续拍照。 对呀、啊、 今年其实也可以穿，但是总觉得算了吧，11年了嘛，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啊有一个接下来12年13年就差不多了。这个有人会说，如果到时候你又坐下去怎么办？当然是世事难料、啊， 对，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也许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可控的东西哈、啊 嗯。 就像我们总会说啊，希望自己毕业几年之后结婚生子， 嗯、 然后呢怎么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呢，也许你会提前了，也许你会无限期的延后， 所以都没关系。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不用做出严肃的承诺，承诺了呢就真的要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方向， 嗯， 如果这个方向实现了呢，那就说明一切如了计划；如果这个方向没有实现呢，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嗯、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有另外一面的这种可能性嘛。 嗯，你想想啊，4年之后我45岁了，然后陈你是 42岁， 然后叶谦呢？ 啊，突然说的有点悲凉。 3个人加起来快200岁了。 200倒也不至于。 150，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哈！而且大家都已经在自己的年龄上再加4岁， 真的。 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语助词，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不足以收拾，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 事才正要开始，坚持 亮颖， 来不及说爱你， 还好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还来得及啊。嗯，如果还没有告白的话呢，再慎一慎啊，就可以告诉他了。 嗯，告白这件事情真的是，就是每个人的实际情况特别不一样。 大概勇敢的人应该都最终会告诉对方吧。 对，但是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是每个人对结果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 嗯，一般来说呢，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哈，一直都抱有一种我不怕失败。如果说对方不爱我也没所谓。 嗯， 这样的朋友呢，基本上不会选择暗恋，不会选择暗恋， 对 吧？ 是， 就基本上就会直截了当的用自己的办法呢试探对方了。 嗯， 但是呢，如果性格比较内向，平常呢也很低调的朋友，如果他爱上某个人的话，可能真的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自己和自己啊在那儿较劲，对吧？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伴随你的心意就好了。嗯，因为当你不想面对一个可能告白了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的结果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硬要告白，你可能就是会面临这样的风险。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大脑真的很有趣，就是它设定了很多思考和路径。 嗯， 然后帮我们去分析每一种路径可能带来的结果，并且在从中做出选择。 对，我觉得你可以低调，然后也可以在内心里保有你这个美好的爱情的小心思哈。 嗯， 但你要做的就是得让你知道，得让他知道你们彼此的存在。 没错， 对吧？ 嗯，真的是。 然后呢，不管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哈，让对方多了解你和你多了解对方，这都是你在这个暗恋的过程当中需要做的。另外就是要保持一个优雅的姿态， 对， 不要打扰别人啊， 千万别让自己成为一个讨厌的人。 对， 嗯， 这也是很多人就是非常反感，就是一些啊非常极端的人。 对，没错， 他觉得欣赏你或喜欢你啊，他就一定要让你也按照他的节奏来。 不可能。 对，这种非要强迫别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呢，就一定会遭到别人的这种躲避啊， 对， 或者说对你心生厌倦啊。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如果你喜欢或欣赏一个人的话，你应该试着让自己的节奏和他协调， 嗯， 而不是去改变别人的节奏，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第一也失去了自我，第二呢，其实也失去了对方。 对啊。好吧，聊着聊着怎么又聊到爱情了？ 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嗯，就是不管哪一个月份哈，这件事情都得唠一会儿。这首歌是真的是很耐听哈，渐渐的在听的过程中就很想学唱，然后学唱完之后就想唱给谁听的一首歌。 确实确实， 追光者。 If you say you're the firework at the bayI wish I could be a wave after the rain. You light up the gray. Far away, you're the galaxy from space. With the stars, you kiss my face. I'll go everywhere after your trace. When I'm lonely, I will learn to embrace.I'll follow you along the way, like shadow chasing down the flame. I'll wait for you right on your way. Come and stay with me if you may. I'll raise my head and look your way, tears dropping down and feeling free. Some love comes by like hurricane, as if I play your losing game. If you're like firefly in summer haze, children laugh around your craze, then I'll be there trying to say out your name. Look at me, what a tiny helpless me, only dream when you smile at me. Maybe you wouldn't stop just for me, far behindLet me stand there singing. I'll follow you along the way, like shadow chasing down the flame. I'll wait for you right on your way. Come and stay with me if you may. I'll raise my shadow chasing down the flame. I'll wait for you right on your way. Come and stay with me if you may. I'll raise my head and look away. Tears dropping down and feeling free. Some love comes high like hurricane, but rainbows rise after the pain.还是心虚，随口问我求个安心。一切只是过程，到如今爱的反面，谁说就是恨？你没责任，也无所谓残忍。我并不平衡，都不会再以你为准。伤心究竟能凭什么为真？是践踏自尊，或梦游到清晨。只要你开心，不要你关心，人不走到绝境，怎会更冷静？伤心证明不了爱有多笨，别怕我报复好还给你公平。你给的教训我真的感激，绝不会去恨你，我会用明天的幸福报答。爱的反面，谁说就是恨？你没责任，也无所谓残忍。我并不平衡，都不会在意你为准。伤心究竟能凭什么为真？是践踏自尊，或梦游到清晨。只要你开心，不要你关心，人不走到绝境，怎会更冷静？伤心证明不了爱有多笨，别怕我报复好还给你公平。你给的教训我真的感激，绝不去恨你，我会用明天的幸福报答你。哇啦，伤心究竟能凭什么为真？是践踏自尊，或梦游到清晨。 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结束第三十段的 NZNY 了。转个身，八号同学 N 八，请继续留在微博上和大家互动。我们第四十段见吧， 一会儿见喽。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本是多降雨天气，同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明天空气湿度大，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秀类服装。 23: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3号星期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下周一我们再见面的时候，男左女右就11岁喽。 不过话说这个时间真快哈，就是今晚的时间都一下子就过渡到第4个时段真爱时段了。 对，因为对你来说，平常的周一到周四的上班之后的晚上，这个时间段做的不是这样的事情。 对，是的， 所以这2个小时对你而言就相当的快， 而且相当于放松。人在放松的时候就会很觉得时间很快吧。 你在家里这个点儿会做什么不放松的事儿吗？ 这个时间有的时候我还没有到家， 还在工作。 有的时候是工作，有的时候可能和朋友聚会。像昨天的这个时候，我应该刚看完《宝岛一村》。 哦，你去看 话剧？对。 哦，看来大家的这个平常生活也很丰富嘛。这也是为什么晚间节目在北京这座城市哈，可能真的会有人听。因为我如果跟我家乡的朋友们说我在做晚间节目，他们就会说晚上节目有人听吗？因为其实在我们家乡这个点儿的话，大概睡觉的人就偏多了啊，或者说在外面游荡的人也不多了。但是在北京可能晚上九点多还真是一些朋友刚刚和自己的晚餐朋友吃完饭。 对，我觉得尤其夏天冬天其实北京是不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呢，我觉得北京很多的地方都有点像个不夜城。当然到冬天因为寒冷的缘故，可能大家更倾向于回家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在家中取暖哈。但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户外啊以及一些娱乐场所其实确确实实聚集着很多夜猫子们。 对啊，这个已经7月了，距离过年还远吗？大家可以 先要过国庆才行啊。 我就觉得有时候人在说一些特别一下子把你的话题引到很远很远以后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就说收拾收拾准备过年吧。因为其实这中间还真的就是一个国庆节和元旦了。 还真的 没有什么大面积的这个假日了哈。 是， 包括中秋节其实也都就3天嘛哈，也很短暂。确实哈，7月也是我们在过这个接下来 开始从热到冷啊，极度下降，温度极度下降的这样一个月份时间了。今天晚上呢，到第四时段，还有一些朋友呢，还是很认真的在听歌，很认真的在跟我们聊天。 嗯， 黑森林的向日葵，不知道你的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他说，越来越年轻了， 可能是对着你那个转眼四年了。 我没说转眼四年， 这是另外一条微博。 那他是在 你看、 哦、 是这样的一条微博， 他是讲就是世界杯， 对， 哦，我就讲那个世界杯嘛，四年了， 对。 哎，话说哈，到这里呢，不得不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我每年到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呢，我都会提前哈，就是买这个我喜欢的德国队的 球衣， 对，球衣、哦。但今年哈，我跟你讲，就出现了一个岔子， 啊哈，就没买到吗？ 没买到， 哇，真的、啊， 就直到小组赛都快比完了，我还没有拿到我的那件衣服，哎，于是乎我的心里啊就是七上八下、哦，就是不好的预感就来了。 对对对，真的是。 结果德国队就小组没有出现。 那有的时候这种真的第六感、 就是、 直觉特别准。 你知道我吧，就是从国外代购的 哦， 结果 漂洋过海没来到。 在过海关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 哦，因为清关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 对，然后他也说：“亲，你能再等吗？”我说我等不了了，我已经提前一个月买了，你还要让我等啊？然后我当时想再下单去买别人家的，哎，后来发现也没有必要买。 所以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今年我就没有穿上德国队我喜欢的这个队衣哈、哦，然后参加比赛。而且你知道，在世界杯上真的有这个魔咒，就是上届冠军在这一届的话没有连，就是没有 进四强。这八强都没进，对不对？ 小组赛都没有出现。这个小组赛什么概念呢？是从32个队伍当中 进十六， 没有也就没有了罢了，还是小组第四。 哇！ 然后 所以是并列第32， 最后一场比赛还是输给了韩国队。 对，我记得那一场， 就是简直这一次世界杯哈，就说起来就简直。好在现在已经是就像一个失恋的人在谈起他前男友的那种感觉哈，那种伤痛啊什么都像讲别人的事情了，就是不可思议。我觉得这次的世界杯至少在小组赛德国队身上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哈、嗯、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说比赛嘛就是发挥好的队伍哈、啊 嗯、 你在那一刻啊你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你就会决定最后的比分，但是我还是觉得德国队的前锋们哈，确实在这个比赛的行进当中进入状态太慢了， 嗯， 就是也是球感脚感确实是很差的一届啊。 对，因为我真的不看球，所以我也不敢斗胆去评价德国队的表现哈。但是就是我偶然看的法国队的那一场比赛， 就是法国队， 你就会觉得他们的速度好快。 阿根廷那场， 对，他们的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唯快不破，也真的是有道理的。 对，所以很多阿根廷球迷呢。尽管难过哈，但也会说我们很骄傲。这一届世界杯，我们只输了两场比赛，而且只输给冠亚军， 哦、还真的是， 因为他们只输给克罗地亚和法国。 对，但不幸就是在淘汰赛当中输的。 所以这就是说，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都 很 关键， 重要 对, 对。然后呢，它会决定你的排名，小组排名，然后你会对哪一支队伍哈进行了继续上半区啊，还是下半区？嗯、所以我们会发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上半区的队伍实在太强了 啊，真的 就强到你早早就看到强队过招了。然后下半区呢，我觉得还是稍微弱一些的。 指的是克罗地亚所在的这半区， 对对对对，相对来说是弱一些的。 但是他真的是匹黑马，好厉害 啊！不，克罗地亚其实真不算黑马，虽然他进入决赛 哦，真的吗、 在历史上是非常少的，但是他。啊整体的水准啊，和 算是一支传统强队， 很强， 好吧， 真的很强。这个我觉得足球是一个你喜欢上它之后，你就会很自然的，不管你去不去看每这个星期的联赛哈、 嗯， 但是你会自动的，比如说有这个足球的新闻啊，你就会关注一下。 嗯， 就像有的人喜欢篮球一样，但是我在看篮球方面，我就真的，除非是什么家乡的球队，我就真的扎不进去。 是， 这就是一个本能的东西哈，所以也没有必要说强迫谁，你要哎你看看可好看了，哎我给你讲讲，这个就是本能，你自然而然去做的一件事。 是，确实是这样。嗯 好吧，这个七月对我来说，世界杯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哈，所以我也谈到了这个世界杯。另外就是也感受到了北京的中考，因为我家里有亲戚在中考结束嘛。 对，又到考试季的这个结束了哈。 我就发现怎么中考也这么，就是很

你在身后，就像天使般在微笑，分分秒秒一直到天荒地老。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从没放弃过，我决定要让你的爱照亮我内心，重新面对我自己，再也不怀疑，你就是所有唯一，所有原因。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 王力宏，我的爱。好啊，听完这首歌呢，时间到了23:47了，其实也真的是一分一秒的接近一天的结束， 是 也在结束着男左女右的满满的十年的陪伴哈。 真的这十年我有幸参与了其中的接近7年，其实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但是我觉得坐在我右边的这个女右啊、哦、真的是十年间，就是一个人我觉得用十年去做一件事情其实是挺难的，尤其这件事情是跟工作相关的事情。 但是我也在想啊，其实其他岗位的朋友他们比如说从工龄来说也是有10年20年， 当然 而且他们可能还是比我要这个显得每天的工作时长要多很多很多，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说到坚持这二字的时候我们心中都有一种尊敬感。 嗯， 我觉得到坚持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可能我们对他的这种工作方式工作质量或者工作的结果可能反而都没有那么在意了，我们更在乎的是哦，他好能坚持，他坚持了这么久，他真的好有毅力和恒心。 对，但是坚持这件事情呢，他会有一个双重的评判的标准和这个体系，不是说你硬撑着这件事情就能够走到底，就像爱情一样、嗯、比如说遇到了问题你觉得你一个人坚持啊，你可以这个改变自己，你可以让这个事情有一个可控的方向、 嗯、 但如果对方没有跟上你的节拍，如果对方不想和你再坚持下去了，你也没有可能做到一个坚持住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嗯、确实是。 包括一档节目也是这样，虽然说我们在这里做的是每天来陪伴，然后时间流转到了快11年，但是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你们喜欢这档节目，让我们的收听率占有率保有一个非常好的指标的话我真的可以说这档节目就不会有到今天这么久。 对， 并不是说一档晚间节目啊就放在那儿吧啊，他们爱谁听就谁听， 竞争也很激烈的哈。 就是我们是所有的节目都要收听率的，如果这节目没有人听的话，那他可能就要第二年有变化了。 对、嗯、所以你说我们经常讲坚持就是胜利哈，你说我们要什么胜利、嗯、其实我们并没有要胜利，我们要的到最后只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有意义，然后有人真的因为这档节目，这档节目每天的2个小时，这2个小时当中的这两份声音和他们带来的音乐、嗯、能够给你的夜晚带来一些陪伴感。 对，要的就是彼此需要啊、 嗯、 彼此 都会在一天当中像一个符号一样哈，记得哎，他们还在那里。就像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朋友四五年没有听了，然后当他再次打开收音机的时候，天哪，我是还停留在五年前吗？ 嗯， 为什么他们还在？而这档节目好像片花也没有变，主持人也没有变，然后那个电乐也没有变，他们也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 嗯， 这就是我们一直想做的。在这个时代其实做到变化并不难， 对， 增加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也不难， 是的， 难的是你可以本真的很温暖的延续着你最初初相识的时候带给别人的东西，而且还是很稳定的，这才是最难最要功力的。所以呢，你的这首复刻回忆也真的可以让我们像坐上时光机一样， 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 好久不见，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聊聊天。 现在的你一样美丽，至于爱情是个回忆，他不爱我，他离开你，爱回来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相聚。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我们也没听那故事。 方大同 哎，好听， 薛凯琪， 特别有就是温暖感，但是又很有爱的一首歌《复刻回忆》。 哎呀，真的是哈，不知道你能想起的男左女右的第几年，对你而言，那个时候你听的最多啊，你觉得它是你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嗯， 因为我不太希望大家真的是，比如说这档节目当成一种任务在收视哈，就是每天都要到点儿就去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晚上我们会选出一位红人，只要这位红人让外场显得热闹， 嗯， 让别人这个路过的人哈感觉这家店是很兴隆的就够了， 就是 朋友在心里就好了， 对，真的没关系的。以前说那个走过路过别错过，我觉得错过又怎么样呢？其实当你错过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被给予了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所有的经历遭遇都是你这生特别美好的回忆。 对，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的。 嗯， 马上呢，今天晚上节目就要结束了，马上呢，男左女右的满满的哈十一年的陪伴， 真的十年， 十年的陪伴哈，我老是搞不清楚是十年哈满满的十年的陪伴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接下来呢，下周一的时候再见面，男左女右就11岁了， 真的好快啊。其实时光有的时候把我们的这种感觉啊变得是非常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时光特别快，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时光好慢好慢，不管它的流速是快是慢，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物理的属性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我们的心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 对，前两天呢看到小 S 和蔡康永又合体制作了新的综艺节目， 嗯， 虽然已经不再叫曾经熟悉的那个名字，但是觉得还是会很感怀他们曾经在那12年里陪伴过我的一些时光。 等等，咱们说话不算数了吗？ 对，这不是咱们唱的。 我知道， 不会放我们唱的，知道吗？真的，在尾声呢，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吧。 嗯， 因为毕竟没有11年这首歌啊，我们只能10年，再加一年。 嗯， 男左女右下周一11岁生日快乐了， 生日快乐。 如果有空的话呢，11年的晚上我们继续相伴。今天呢就到这里吧，谢谢各位和我们分享的七月上，至于七月的下半部分呢，希望你能越过越好。 没错， 八月同学恩吧，谢谢你，晚安。 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十年之后。